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喂喂喂喂喂，大家好，大家好。阿当娜都喺度，不过佢唔行去侧边。 系啊，凳烂咗啊。 系，大家好。 当娜，你做咩坐烂张凳嘅？ 嗱，啱啱听到把声啊，嗱，咁我哋有个嘉宾喺度啊。 唔系嘉宾嘅呢 个， 我哋啲 嘉宾嚟嘅啫，嘉宾路人甲再次，路人 每个月一次嘅， 我是路人甲， 哦、okay, 即嘉宾主持啦， 系啊， 吓、 這個啊， 真系难嘅，我继续啦。 我第一次見吳大壯嚟， 我叫咗 Chris 得噶啦。 阿 Chris 第一次見，多啲教，多啲教。你係啱啱先見到， 我都文明已久啊。 我啱啱就見到你核心小組嘅成員 ，core member。 係啊係啊。 邊間邊個機構先嚟講？ 法政會司 係， 即係呢啲反中亂港核心反中亂港核心人物。 都可唔可以话 神秘组织啊？ 都喺佢睇边个讲啦，系咯。我哋自己梗系唔觉得啦，我哋唔知几。 问下阿张晓明咯，我哋 系啦。 张晓明就话你哋系啊呢啲嘢。 嗰啲 interpretation 好大问题咯。 我要当咗肥佬礼死咁样，唔系你嗰、那个，唔系即系咪？ 系啊，今晚少咗个人。不过如果有听节目， 佢 话威 文咧，威文咧， 去咗地球嘅另外一边啊。 边度啊？ 香港太危险，佢走咗。 唔知去佛罗伦斯定系米兰？佛罗伦斯， 佛罗伦斯。 最紧要守得住，佢会唔会上网听我哋今晚做节目咧？你估？ 应该去紧，系咪而家几点？ 即系 on the way。 佢系咪今日飞紧？今日飞啊嘛？寻日我见到佢 message， 你应该去咗噶啦。 去咗好耐啦。 你嗱，你而家 test 下 Raymond， 你叫佢自己上网即刻听我哋。 即系， 我哋有冇啲封烟噶？咁 请问而家翡冷翠几点啊？ 系咯，系啊，呢啲去咗意大利，小心啲，好多人打荷包啊，嗰啲嘢， 嗰啲吉普赛人啊嘛。 系咯，系啊，好危险，即系嗰度危险过香港，我怀疑。喂，佢直击埋啲难民啦，不如。 有冇见到啲难民？ 系啊，呢啲嘢香港人迟早都要走烂噶啦，搞多两 集各有 就未有嘅，系啊， 系啦，未烧到嗰边， 意大利 差唔多， 意大利本身都唔点去到，都系冇乜，冇啖好食啲难民都。 咁啊，系啲难民首选唔系会喺嗰度啦。 意大利都唔点啊嘛，首选就系搵个系， 起码 意大利落叶。白鬼啦，又熱，啲嘢又貴。 德國幾好啊？ 德國算啦，德國算好 啦。點解德國最好啊？ 喂，經濟好， 歐洲嚟講咧，德國最好啦。 成個經濟嘅引擎噶啦，而家就 有幾個已經講到明啊！我希望已經學咗德文去德國嗰邊繼續就學啊。 德國啲水好啊， 咩都好啦。 OK 啊， 不過啲車又好。 德國咩車啊？ 我咩車都係德國噶。 係咩？Honda 都系咩 ？B 字头 系 B 字头 ，B 字头嗰啲全部都德国噶嘛 ？B 字头又 系啊，系咪先 ？B 啦 ，B 字头又系， 唔系咯？咩到去噶？呢啲系啊 ，P 系咩？ 德国车全部都系好嘢噶，系咪先 ？P 系咩啊？ 系啊， 冇错啊，波字你都唔识 咯。 我以为你系 Peugeot 添， 系咯，系嗰法国嗰啲。 诶，我都唔会掂。 跟住就意大利，不过意大利嗰啲系主要睇个样。 我哋希望 Wayman 有听我哋做节目啦吓。 咪即系肥佬礼咪 po 咗张相，好似花仔咁啊嘛。冇睇咩？你哋 冇， 着咗件饮样饮衫啊！ 我又冇留意喎， 饮样一个饮样， 白雪雪咁样啊！真系好似花仔咁嘅样噶。 因为我寻日我见到佢仲喺度 like 个 Facebook， 我以为佢诶啲时间咁咩？ 肥佬咧呢啲唔上 Facebook 会死噶。 OK， 你快啲 要一定要上噶啦，佢哋呢啲系嘛？ 嗱，你睇下啦，啲唔花仔咯。 啊，系， 大家可以上下佢嘅 Facebook 嗰度睇。 都改晒啦， 哇，即系可以咁讲，一条型棍。 即系其实咧，要好有自信。 但系条裤浪好窄咯。 系咪好有自信嘅人咧，先敢拼呢啲咁窄嘅？ 拼呢啲啊？ 唔系，个裤浪真系好窄咯。 咦，你咩睇？ 你唔好放大嗰个位啦。 系咯， 同埋咧就 唔好意思，表例。 同埋即系佢着白色咧，又着咁紧咧，其实唔系个个都够胆着嘅。 系咯， 系啊， 我都同意。 其实唔系紧嘅，系着喺佢个脚嗰度先紧嘅。 但系咧呢个角度咧，我觉得佢专登将个手咧摆落个裤袋入边去造成一个错觉。 变咗乜嘢咧？请问 变咗就令人感觉上去比较肥嘅，其实本身应该系瘦嘅， 但系都系型仔嘅， 想长 佢边个亲戚朋友结婚话 啊？我老婆个妹啊，都几似样啊 ，OK 啊， 都好多人去佢咁样，真系啊， 系咯，几耐要去嗰度嘅？佢系咯，屋企人喺意大利， 唔系嗰啲， 佢话佢 有兴噶啦。 但系去歐洲就真係遠得滯，佢話好似其中一個去過嗰邊唔知讀書定係做嘢咁樣嘅。 我舊年去布拉格，前年去巴黎。 唔係而家喎，係以前喎。 最近翻翻去嗰边要结婚喎。 哦，即系。 但呢张相系咪香港影噶？呢个地方，即系 I mean， 即系佢型仔样呢度咧，唔似系嗰边喎，又系嘛？ 唔系啊，你睇睇埋其他相睇，唔好理佢啦。 有罗马喺罗马，喂罗马 ，OK， 好 好。好，我哋讲下自己。 喂，讲翻啱啱上个礼拜，啱啱过去呢个啦，系咯。又到啊！我見到啲人咧，即係啲人都有留意喎，啲人都有問我，咦？好似你尋日嗰個， 我叫佢封煙，佢話 yes， 係嘛？ 哦，有聽緊，有聽緊啊嘛！啊 ，Raymond 有聽緊啦，係啊。阿 Chris 話上星期做咩？ 冇啊，即係啱啱我哋其實尋日嘅應該係啊，尋日係嘛？時間過得好快，我哋尋日就去咗 大學。我哋成日個個禮拜六日都一齊啊！哎，好煩啊！唔係，真係唔係好煩，記得太多。 你唔好呢啲俾我老婆聽到又煩嘅。 唔係禮拜六先啦。 係禮拜六咧，其實即係。我哋即係 啊，唔係禮拜六，我白都見到你。 係咯，禮拜六就見到我。 禮拜六去咗九龍灣啊，個街站啊， 九龍。禮拜六去九龍灣，九龍灣邊度啊？我想問下。 德福嗰個九龍灣地鐵站 X B， 即係德福商場嗰邊啊？定係唔係？定係 淘大嗰邊？ 點解去？點解揀嗰度嘅？ 我哋其實港九新界都想掂下唔同嘅區域嘅，去曬 我哋都去咗好多地方㗎啦。 我哋點解千揀萬揀揀嗰啲區嘅咧？ 即係我哋嘅諗法就係即係要 去九東啫嘛， 係啊，多人咯。 九東揀點解揀呢個區咧？ 冇人提議話呢度多人流嘛，結果真係好多人流。 多望你哋咧， 通常我哋揀嘅時候咧，我哋嘅腦入邊咧都有個即係假想嘅一個群體咧，咁都係希望就係即係譬如話。要個屋苑啦，譬如嗰邊有淘大，啊嗰邊有德福，咁呢啲係有啲人流啦，同埋住嗰啲嘅話，我哋見到即係其實都好多唔同嘅，即係你話中產嘅又有係咪先啊？附近亦都有啲新起嘅啲 屋村， 其實幾好嘅，即係你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人咧，咁希望將個信息散開咯。咁但係即係好似個效果，因為嗰日我主要都係負責喺啲支援啊物資嗰度，我就 車嘢咯， 係啦，我冇派到啲嘢。 我派咗三個鐘咯。嗰啲人咧系嗰啲鱼咩罐咩话嗰啲叫肩魔接种啊种系咪？ 肩魔攻击 系 啊， 肩 系 咩啊？ 肩魔 肩魔攻击 肩就肩膊啦， 鱼咩罐鱼乜乜 罐 鱼罐而出 而过哦而过系啦， 总之系总之系好多人啦，旺角旺角啦， 系啦，塞人噶嗰条桥， 即系膊头黐住膊头咁， 但系咁咪唔方便派嘢咯。 唔系咁咪照队咯，照队咯。 咁啊好啊，啲人避唔到你。 系因为慢行得慢，其实你每一个都可以队到去。 太空旷咧，啲人离远见到你咧，就已经 佢蛇咗 S 型走咗噶。 人多嘅时候冇计。 但系你哋点解觉得冷淡咧？ 唔接咯。 唔接。 真系个唔接噶，直头即系真系几窄都想问路走咁。 你派咩传单？我想问下。 诶，港大嗰个 副校长， 副校长嗰个啊。 喺九龙湾派港大。 系啊。 咁啊真系 做咩拧晒头啫？ 筷子 喂，但系咧，你唔好话喎。我哋在之前嗰个礼拜，我哋去康怡嗰度拍。 康怡啊，我都系 又系死啊！ 你话住康怡嘅人读香港大嘅多啲，定住喺九龙湾淘大嘅读香港大多啲啊？ 有咩分别啊？唔一定噶。 香港岛嘅人而家读港大多啲啊。 完全个平均入息水平可能争一 咁，但系咧 学历水平可能争三分一。 但系咧，起 码我都系咁讲嘅。 但我自己就唔好同意，但起码咧喺康怡嗰日我派咧， 你喺夹嗰边先。 我嗰日喺康怡派，我一样觉得咁冷淡。 但唔系啊？点解啲人冷淡咧？啲人因为知你做乜唔抵接啦，你咁样噶。呢個你睇翻就嗱，康怡嗰度兩個區咧，全部都係公民黨啦， 唔係假設性。 你睇翻個嗰個各區個區議員啦， 係咪先啊？即係我 嗰度係新民黨同埋民主黨嘅一個區，都中產到不得了嘅。香港島其實嗱，你問我咧，香港島咧，你邊個區邊個地鐵站派都冇問題嘅。關於香港島嗰單嘢，九龍區嗰啲咧，你問我咧就邊個區派咧都賴賴地嘅。沙田區嘅話咧，你淨係喺沙田。 我當你講呢樣嘢啱啦。 梗係唔啱咧，我馬山派。一个钟头啦，派千几张。 我当你啱先啦，但系我咪更加要去咯，因为呢样嘢唔系净系 香 港 大 学 嘅校友噶 嘛，大佬啊， 唔系咁，唔系嗱，咁我就所以我 香港人都要关注， 唔系即系咁讲，你问我咧，我就咁睇，即系 如果咁讲，我更加要去添， 即系我就咁睇啦，我就梗系明白你哋。 其实我哋去沙田啦，马鞍山派效果， 我可以你哋理解你哋一片苦心。 我哋喺美孚嗰边，我哋收集嗰啲签名嗰啲嘅授权书，亦都唔错。 即系因为你哋嗰个系 十几封， 但系美孚都系好难派单张。 因为你哋就即系我就都系理解一片苦心啦。即系 我明， 越难就越去啦。不过即系你问我就， 但系咧嗱， 嗰个成本效益都效益。 我呢度讲翻咧就系我假设你啱啫，但系我觉得你唔啱啊嘛。 我个 point 就系话，其实我觉得即系你唔会一定要好中产嘅地方，啲人先至会净系去关心呢样嘢。其实好多基层嘅都好关心呢样嘢。 这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嘛？ 系啊， 如果咁样讲，譬如喺旺角， 喂，呢度三觉得你系港大校友就话你听。 唔系，旺角咧可能咧太多自由行就真的，你未必即系个 target， 你反而我哋 reach 唔到本地人啊，即系我哋想去揾多啲系本地人。 咁你呢个假设，我又觉得你即系咁样讲啊，你呢个假设啦，系咪先？系啊， 因为我嗱，当然我哋假设啦，即系当然我去到啲屋苑附近嘅话，我假设相对嚟讲，喺旺角同埋铜锣湾，应该我哋接触到嗰区嘅居民咧，喺个社区入边咧，机会大啲。嗱，呢个假设嚟嘅，可能错，可能啱啦。 系。 咁但系咧，我哋起码就系话，我哋希望系进入个社区，我哋希望同嗰啲人，可能呢啲嘢表面上听落去真系同佢冇乜关系嘅，咁我哋咪更加要，我哋成个 message 就系话。千祈唔好觉得呢啲同你冇关系，事实上呢啲同你就係有关系，因为呢样嘢係讲緊香港嘅核心价值，可能呢样嘢太过理想化，咁但係呢啲嘢我觉得都係要有人去做囉，係囉，至于效益呢样嘢嘅话呢，喂大佬，如果我哋考虑成本效益，我喺屋企凑仔啦，弹冷气玩啦，我做咩要冒住老婆黑面嘅时候我走出嚟做呢啲嘢啫，贪得 意。你知唔知你派街站係好辛苦㗎？ 系 咯， 我知道，我都系 再 攞苦 嚟辛 嘅， 真系。 我都系知啦呢啲嘢， 又焗又辛苦， 真系成身汗啊，真系底都湿埋啊！ 真系噶。 咁但系点解？譬如你之前阿 Donna， 我记得你哋一齐去屯门啦、啊，咁同屯门有咩唔同咧？个龙湾派。 其实屯门嗰次做真普做普选噶嘛，政改噶嘛， 更加 general 嘅议题 就政改其实你去边都好受欢迎嘅，香港。 咁点解譬如呢、這个港大又好差啲咧？ 因为佢哋觉得唔关佢事咯，始终都系。 我谂你要 sell 到佢哋咧，就系话呢样嘢，即系佢我哋觉得、哦、有关系核心价值，但系呢一个咁样嘅转移咧，即系话成个嗰、那个、那个 association 咧，即系对于嗰啲居民嚟讲，可能佢哋唔系咁 buy 咯，因为我哋自己都要检讨嘅。即系好简单，譬如讲起呢样嘢，我觉得即系又可以 up 多样嘢咧，就系譬如话而家我哋呢排我哋做紧好多元水，阵间都可以讲下，即系话同元水有关嘅。我哋主要嘅关注咧就系话，香港其实咧仲喺嗰个食水嘅安全嗰度咧，其实个立法咧其实好缺乏嘅，好差嘅。其实我哋做咗一个比较嘅，即系 我有留意，我留意你哋好似有个 系啦， 系咪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你留意喺我哋自己嘅 Facebook 咧，同我哋同元水有关嘅嗰啲嘅 post 咧。 好低㗎， 系少好多嘅， 双位数咋。 系啦，我哋咧，如果系同个政改，或者系有啲嘢咧，我哋即系 make 个 comment 话，哎呀，出嚟派街站， 好辛苦啊， 系啦，几百人 like， 系咯。 但系咧，我哋讲完水先，好实在嘅，民生嘢， 七十几咋， 好民生嘅，好民生嘅，但 系 好实在嘅，但系其实嘥好多时间落去。 点解咧？ 甚至我哋嚟紧要推呢啲立法推动咧。真係又係好用好多力先做到， 點解咧？ 亦都要 engage 好多唔同嘅專業團體，有建築師，有科技，有乜乜乜乜，哇！幾廿人一齊好辛苦咁樣做呢嚿嘢，但係咧可能得翻七八十個 like。我自己諗啊，喂，即係係咪呢個市場話俾我哋知道就係話，其實你做呢啲民生嘢其實冇 market 喎，你真係做嗰啲嘢咧，即係可能係呱呱叫，有講難聽啲，即係挖眾取寵嘅，係咪可能仲多啲人會 buy 咧咁樣？ 因為元水你更加係，你真係種奶嘅嘢，嗰條村你先會關心啦。譬如我條村，喂冇事，我梗係睬你都傻咁樣。 唔係喎，尋日元水論壇嗰啲人話。啲人去到啟程村嗰度派啊， 我都 嗰 啲 人都收 啊， 唔係 我因為咧，我之前咧有人都問過呢個問題嘅，有人咧都用普通話啊國語又好咩都好啦，就問我呢個問題嘅，就話咧元水呢件事件會唔會咧好影響未嚟緊即係下半年啦，即係前個幾月講噶啦已經。过几两句之前，有人问我啦，会唔会好影响下半年特区政府成个管治呢？咁嗰个人都唔系太关心选举嘅问题咧。 我想知嗰个人系边个。 其实我都 想请教一下这个。 其实我都唔知系边个嚟，总之佢就系讲问郭源问我噶啦。 系咯，呢个系即系新波啲喎，系咪姓张噶？ 但系唔系啦， 系咪叫阿明啦？ 佢晓唔晓噶？ 反正嗱，唔系姓张，唔系姓冯，其实我都唔知佢。我记得我净系知佢姓 乜嘅。姓习嘅， 佢叫 张 X 明， 佢就 咁样 X 晓明啊。 张晓 X 啊， 咁样啦。咁咧，佢就问我，就话咧啊，元水呢个事件啊，会唔会好影响？即系嚟紧下半年有好大嘅风波去冲击特区政府管治咧？因为嗰阵时啱啱咧就系民主党阿黄碧云咧。就拎咗出嚟讲嘛，就兴合派，哇！又话验水，又话验血，又话啲细路乜乜嗰啲嘢咧。咁我嗰阵时咧就 系啊，大炸弹炸开， 我就嗰阵时我就炸咁。我之后嗱，我就gut feeling 啦，我就纯粹直觉同埋我嘅感受嚟嘅啫。 好劲 嘅，我就觉得咧，我话唔会，我话唔会。我话点解咧？因为咧就饮完水系冇即时饮死人嘅危险。 嗯，因为咧，譬如你话啲村而家发现咗啦，佢都已经饮咗系一年或者以几年以上噶啦，咁样系咪先？系啊，咁所以咧，你话啲人喺嗰刻，哇，有原水啊，好惊啊，饮到白痴啊，饮到个细蚊仔影响个细蚊仔智力发展咧，系好紧张嘅。但系其实过咗嗰一刻之后咧，其实大家咧。佢因为你唔会一饮落去即刻死嘛， 嗯、 你唔会饮落去即刻肾亏啊嘛，唔会一饮落去个 B B 流产啊嘛，你唔会啊嘛。 同埋而家有啲干净水俾佢饮翻啦，吓、啊、开始。 所以啲人咧嗰、那个 panic 咧，其实就冇想象中咁大嘅。 我俾多个理由你。 所以咧就我就同嗰个人讲咧、嗯，就话咧，我就觉得 没问题， 唔会影响特区政府个管治嘅，但系就系会一个选举嘅议题，就系、是、譬如你民主党系会即系可以做一个选举议题咁嚟做， 但呢个议题咧打唔打到咧，就话人同我哋正话讲一样啊，即系话 唔系呢一嗱系啦啱啦，呢、這个议题咧就要点样操作嘅问题啦。 系啦， 你唔系打元水嘅议题啊，系打建制派无能嗰议题啊，即系你用元水系冇用嘅。 我明白，但系咧问题你点样做到个 association？ 即系譬如话我哋话，即系港大副校长点样可以将呢样嘢同香港嘅核心价值？点样同呢个所谓嘅一啲嘅即系政治干预紧呢个校园呢一样嘢咧，系可以 associate 同埋啲人要 buy 元水呢 part 嚟讲，可能都有同样嘅困难嘅、哦。即系元水点样可以建立到就系话你个结论就系话一个管治嘅问题，一个建制派无能嘅问题，可能啲人最后都系唔 buy 呢样嘢嘅。可能 嘅唔系 啊，寻日我哋喺论坛嗰边听到一样嘢，我觉得好值得攞出嚟讲嘅。 民建联嘟嘟嘟。 唔系呢句，呢句就吓，呢、哦啊、句你又睇汤南嘅网页度啦。 好劲啊！ 就咩咧？就系话有啲人咧下边发言咧，就话咧话喂，我哋真系派咁啲人咧。其实有啲人嘅讲法系点咧？其实呢啲咁嘅嘢喺内地仲严重啦、 啊 啊，香港呢度好好噶啦、 啊， 少少盐水有咩问题啫？ 饮嚟唔死咁 咯。啲、啊、人好快咗咧 ，settle 咗，啲人开始接受咯，觉得 系啦、 啊啊，政府都已经做咗好多嘢噶啦，好、嗯、快脆有反应啦，咁样样噶啦。 所以咧，其实系同我啱啱讲嘅嘢咧，系冇乜冲突嘅， 冇冲突。 因为咧，系因为最紧要咧，系呢样嘢咧，系冇即时。饮死人嗰样嘢嘛、 嗯， 所以咧要拎嚟做咗个所谓选举议题咧，就唔系用元水呢样嘢，系用咧即系呢样嘢就显示特区政府无能、建制派无能嗰样嘢，即系你就要将佢变咗一个咧嗰、那个制度上啊。你如果冇即系话咧冇一个叫做在野党，而呢个在野党系有能力咧去可以实实在在监察到政府嘅一个在野党或者反对党咁计咁先讲啦。就係、是、做唔到議題嘅。而家今次呢樣嘢最成功咧，即係黃碧雲啦，或者民主黨最成功咧，就可以話俾全香港人知，香港係有一個咧實實在在一個反對黨或者在野黨係有能力去監察個政府，而踢爆咗啲政府要做嘢嘅。 係、嗯， 即係咧，即係如果譬如一陣間會講啦，而家唔講住啦，新加坡就做唔到嘛。反對黨，香港人而今次成樣嘢咧、 哦， 就話到俾人香港人知。 你死緊啦！如果你咁， 你民主黨唔係或者民泛民啦嚇，唔係淨係識鬧嘅啫。我唔系净系一见到梁振英就闹，唔系一见到张晓明就闹。我哋咧系可以帮到大家发现到个问题，而且令到政府做嘢。咁你哋下一步，譬如你哋下一步咧就话咧系咪修改法例，咁咪做耐咯。即系话咧系民主派有个能力咧去提出一个实实在在建议出嚟。 冇错啦，即系话咧 最紧要嘅。 之前好多人即系如果停留喺理念嗰度嚟讲嘅话， 系啦、 啊，我要普选我要成， 系啦、 啊。咁啲人就问啦，咁点做啊？ 系啦、 啊，你有冇一个方案攞出嚟？ 系啊， 朱兴咁讲。 系啊，你哋净系识得反对啫嘛。 呢件事咧就最紧要咧就系咧话到俾市民知道。 做實事啊！ 你選一個區議員又好，立法會議員都好，你選建制派咧，你覺得冇嘢嘅，成扎餅中扯都係嗰班人做噶啦。今次呢件事正好就突顯咗咧，你選個建制派，佢同你講完之後驗完冇事，跟住或者唔驗，或者佢老公或者佢親戚原來就係嗰間建築公司嘅非執董或者有曬關係嘅。佢因為你唔覺得佢係真正咧去監察緊，覺得佢小馬大幫忙啊。 係 一個反對派咧， 即係成扎餅中佢就好叻嘅。 係啦，係啦，成扎餅中好叻咯。你今次咧就真係實實在在監察到件事出嚟。就话俾大家知，其实系有咁嘅问题出现咗。如果老实讲，唔系验咗出嚟，喂，点知原来嗰啲焊料系咁求其嘅啫，系冇监管嘅啫。 嗰啲工人咧系完全 系啦， 唔识嘅，都一样落去做嘢嘅。 系啊，同埋即系嗱，你问我即系制度上问题，就一定系赶工嘅闯的祸，价低者得，赶工闯的祸嚟嘅。因为我都同有个好大建筑商即系食过饭倾偈， 佢承认， 佢哋私人楼咧就唔会用呢啲嘢，因为咧佢哋可以用个价钱。嚟到請啲即係所謂 skilled labor 嘛， 即係佢都有啲良心。 唔係嘅，豪宅都賴嘢喎， 可以落曬袋 嘅。唔係因為 係啊係啊，你咁樣影響佢落袋。 唔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驚咧，如果你一有事咧，佢成個品牌咧 系会冧噶嘛？嗯、你私人楼卖万几蚊尺嘅楼有原 因、啊？因为有个豪宅领过嚟咯。 系咁， 唔系嗰啲系喺即系嗰刻嗰度咧，即系嗰刻市场上边有一个判斗系咁做，但佢哋咧自己用晒自己 in house 嘅人去 mon 住嘅，真系会 mon 嘅。 今日英基都系咁、啊， 英基系公共。 我唔系好肯定将货就价呢个理论系咪跟住脚，因为咧就系嗰啲嘢嘅。嗰、那個嘅成本本身嚟講，喺成個 O4 嗰個成個建造成本入邊，應該係好 唔 係好多啊嘛。 材料個成本好低，工人成本好高。 工人呢個有機會， 因為咧你用咧冇原嘅材料咧，其實係要個技術係要高好多，因為咧佢要花嘅時間多咗。你計嘅嗱，譬如你可能咧我同嗰個建築商講啦，佢、就同我講咧，譬如你如果含鉛嗰啲咧，係容易啲做嘅， 係快好多， 快啲嘅。邊咧一工咧可能做一工可能做三個單位。如果你用冇完嗰啲一工可能做一個單位，甚至乎半個單位。 如果咁講嘅話咧，如果咁講嘅話咧，其實即係叫啲工人落去做嘢嗰啲嘅建築商或者係承辦商咪知情咯。 嗱，知情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啦，就要呢樣嘢啦。 唔係 去到邊度啦？ 知情嘅話， 係 啦，知情嘅話呢個法律上嘅責任都好大咯。 你又識啦 ，Chris 你又知啦，即係佢有個 A P 全部人都係簽名噶嘛，簽名去到邊一個？ 係啦，邊個上身？ 佢要孭飛？嗰样嘢，因为咧，你如果唔系唔得，你做 A P 啦。 唔系，所以上次咪嗰个坐轮椅嗰个水喉，佢明明都唔可以行到埋去啦，跟根本上你一睇就知点样去。 佢签名嘅啫嘛，佢签名 揸签名啫嘛，佢下边全部都冇牌嘅。 你最后因为咧，你公营工程、公家工程呢啲咧，公务工程啦，私人楼嗰啲唔好计啦，你最后就价低者得啊嘛。 咪咯， 所以咧一定判落去咧，判到下边四判五判，随时做水喉嗰、那个。 所以寻日咧，我哋喺个论坛入边咧，即系除咗我哋之外咧，仲有几个专业团体咧。個個嗰啲嘅建議咧，同埋嗰啲 presentation 咧做得好好。咁、你就話呢樣嘢提到就係我哋其中一個施政觸角啦。咁就佢哋建築師嚟嘅，咁佢哋就呢樣嘢其實都提咗好多啲，我覺得好實在嘅建議，譬如話點樣有一個發牌嘅制度，俾啲工人佢純粹咧喺個工序上面咧，佢咩都唔使做，佢就係知道工序上面係點樣做嘅。咁就嗰 part 咧，就住個工序嗰 part 咧，就去 certify 佢。咁變咗就唔使而家有班人咧，完全咧就冇往管嘅。啊，咁有得啲人都中意，哎，嗱，你就可以做得噶啦。 佢唔使立法，但好多行政手段去搞掂咯。佢话， 但系呢啲最后当然，我觉得都系 要立法，亦都系要立法嚟监管嘅。而家即系话短期之内你可以用，但系最后你应该都立翻入去成个法律嘅框架下边去。 我怀疑咧，其实我怀疑咧，即 系 我就唔系建筑师啊，唔系任何专业人士啦。不过我怀疑咧，多多少少咧，而家喺房屋署入边或者喺政府部入边咧，系有呢啲咁嘅监管嘅。即係因為咧，大家要記得啦，十年八年前或者十幾年前咧，係有個短裝事件之後咧，其實係摸得好緊嘅，所有建築嘅程序啊，個監管啊，嘢係做得好緊嘅，因為 但係如果係真係有嘅話，呢件事就 問題 完㗎。 問題就阿喵講咯，九十年代係好㗎，跟住 就 越嚟越疏啦。 就唔執行咯，總之搣埋眼簽就算咯，因為咧就係咁啫嘛。即係你問我咧，我相信火署 佢按 paper 啲嘢全部 係啦，係啊準 嘅， 因為咧你火署啲人，佢都係譬如你問我應耀康，佢都係睇 file 嘅啫嘛。 佢都死㗎，佢都驚死㗎，佢望下啲 paper。 你每一 齊曬文件咁啊 OK 啦， 每一份標書一定係話你一定係不含鉛㗎嘛，一定係咁噶。不過你拎到嚟應耀康唔會知㗎嘛。 係咯， 你下邊嗰啲工料嗰啲測量師，佢哋要咩 做燒焊做接駁嗰係唔係有牌嘅？佢點知啫？ 系咯，嗰样嘢咯，即系同埋咧，一定系关于咧，即系呢样嘢，你问我唔使阿法官查一知噶啦，一定系价低者得同埋赶工噶啦，呢样嘢，因为你要每年咁多单位，咁每年要赶咁多单位出嚟，而且系价低者得嘅，咁你火上边啲人咪搣猛签完咪算咯。 其实咧就系呢一啲咁样嘅啲利益关系咧，即系利害关系喺入边咧，其实就令到啲建制其实好难做，即系佢哋。蛇齋餅總之我當然佢好叻啦。你話佢係咪有啲人唔識走出嚟去鬧政府叫佢做呢啲嘢？有時佢好難即係做到好準個位咧，就因為佢點都要撐噶嘛。佢點都 小麥，佢只可以小麥 一個 hidden agenda 係啦，都係話去到最後嘅時候，佢都唔想政府死。 即 係 唔好用 PMP 咁絕咁樣。 係啦，咁變 輕輕查下你咁樣。 同埋任何啲建制派講任何嘢咧，其實咧都係同政府扯貓尾嘅。如果有一日啊，民建聯。是同意用 PMP 嘅咧，是因为政府同意咗，佢出嚟成功争取。 咁 of course 啦。 冇错冇错， 所以咧，而政府点解用系啦？政府点解用 PMP 咧？系因为佢知道可以有条友可以制期啦。 系啦， 即系当年黄应明咪已经出嚟制期咯。当年机场事件，陈太同埋阿林宗伦咪拎出嚟制得期咯。即系佢 佢只要佢知道有條可以拎出嚟制旗咧，佢咪俾你用 PMP 咯，因為你 PMP 就係要問責啊嘛。 嗯、 即係如果突然間有一日 PMP 咧，即係可以話俾大家知，一係就張炳良，一係就一定係 同埋金， 係一定係張炳良要咩 飛？同埋金乃威事件都係 PMP 咯， 嗰啲嘢咯，係咪先？呢啲係啊，即係咧，即係呢樣嘢，所以咧就建制派就冇啦。 呢個係建制派佢哋，但係問題咧就係如果佢揾唔到人制旗嘅話咧，呢樣嘢就發生唔到。咁但係揾唔揾到人制旗都好啦，即係喺泛民嚟講嘅話，我哋最好嘅策略就係，當你捉到呢啲咁嘅議題嘅時候咧，千祈唔好咧， 砌佢 到個碌你唔識脱角啦。 係啊，而家咪要，而家就砌佢咯，所以就係啊，依樣嘢咧。 所以我係都覺得尋日係，我都係都好好嘅，即係話，即係大家實實在在一齊去做一樣嘢，而呢樣嘢咧，其實當然你話去到一個立法，都仲可能有一個好大、好長嘅一個階段。咁但係咧，我哋而家都好積極咁去推動呢樣嘢，甚至嚟緊嘅十月咧，都會擺落去即係立法會嘅嗰個 agenda 上面 去做翻個辯論㗎啦。咁變咗起碼咧，我見到呢一班嘅即係專業嗰啲嘅朋友咧一齊去做呢樣嘢咧，我係。即係覺得係，似乎都係有個希望喺處， 鼓舞 嘅，鼓舞嘅，係啊！即係希望呢樣嘢咧，喺唔係淨係今次咁啱有個元水嘅一個我咁樣嘅一個事件啦。 之前就鼓舞咯，琴日見到 attendance 唔鼓舞咯。 系咪啊？ 呢啲冇办法噶呢啲。 其实乜哇？你知唔知其实嗰个卡嗰个卡士都几劲噶都。 见到个 Facebook 入边嗰啲 like 数，我先至觉得 都唔正常、啊。 当然我自己好 truly believe 我即系知道自己做啲嘢啱嘅，咁冇所谓。只不过我系觉得呢个现象咧系值得咧去留意，同埋咧就系即系谂一谂， 咦？ 喺策略上边嚟讲，系咪喺教育上边嚟讲，喺一啲嘅即系啲方面咧，我哋可以再做多少少，令到啲人 系咯。 理解點解我哋要做呢啲嘢咧？可能啲人覺得話：，你大家搞呢啲做乜鬼啫？你不如多啲去爭取普選，啊，落街去勇武去砌，都唔定 人 有啲人可能佢覺得呢樣嘢先敗 嘅。水就係人最緊要嘅嘢 啊！我又唔係咁睇嘅，我就覺得咧，即係呢啲嘢做咗出嚟咧。香港人咧睇得到嘅，即係香港人咧係知大家做啲嘢嘅，即係你即係如果 當然我哋淨係計 like 咧就好低層次， 即係你問我咧， 我哋睇緊係背後嘅深層次一啲就係話， 唔係即係人嗱，即係其實即係咁講，即係香港人就香港人就奇怪， 人有派 香港人就奇怪亦都公道嘅，即係咧一年到晚咧幾年唔會理一次咧香港嘅足球代表隊咧喺度做乜嘅，不過如果到嗰一刻。是要大家要呢就手指咬出或者手指唔知乜乜嘅时候呢全香港人都会撑佢嘅。即係香港人呢我就一路都觉得呢係好公道同埋呢係知自己呢其实要啲乜嘢嘢嘅。 呢樣嘢我有同意㗎。 佢哋要佢哋知道呢 會呀係 要 喺大是大非嘅时候。 大事 嘅 时候 会走出嚟嘅。 係好公道同埋佢哋会知道呢佢会话俾大家知道呢我哋要啲 乜嘢。但我想係下一场系咪闭门球赛 唔会啊嘛， 冇咁容易。唔系佢咧， 我惊俾人罚啫。 而家我相信咧，康民主咧就会死都话咧，大球场咧踢烂晒块地噶啦，俾榄球赛唔喺大球场。 唔系佢系 reserve 俾榄球赛， 佢就会去小西湾踢噶啦。应该我估八成喺小西湾啦。 咁但系我哋罚我哋上次嘛，靴国歌嘛， 罚钱咯， 靴区歌嘛， 冇咁容易。你 暴动 如果唔得嘅话咧，国家队咧都唔会俾你咩嘅呢啲嘢，系啊呢啲。 咪闭门输啱啊嘛！ 诶，中国唔会 中国跟住踢12-0 啊嘛！呢啲唔会咁冇面嘅呢啲，系啊，世界波维赛闭门。 喂，但系黄永平话冇区歌噶嘛？香港 咁天鹅咯， 系啊系啊，佢话系咁噶，即 系 法例系冇噶，冇个区歌噶 嘛？呢啲嘢 咁真正嘅区歌就系黄家驹嘅歌咯。今天我咁 样真 系唔系咁你咁你之前咪唱狮子山下咯，而家咪唱下呢啲今天我又得。 寻晚个论坛完咗咧，阿黄碧云咪话诶，即系大家好努力啊， 做咩要唱今天我？ 俾啲掌声自己咁样。 系啊， 我即刻咧同阿蔡琪坐隔篱就话，咦咁啊，即刻唱歌唱今天我有个咪。 我哋都俾翻啲掌声自己啊！ 我即刻同蔡琪， 嗰个李亚鹏啊，左教。 大家好就忌讲呢样嘢系嘛，俾啲奖 俾自己喎，老土到爆啦系嘛？ 系啊，就系呢啲。 哎呀，仲有少少时间添，我哋做咩啊？ 你唔系定咗讲乜嘅咩？ 系啊，我想讲我今日啊。 咁咪讲啊，讲， 少少时间俾你讲埋。 我头先做咗个老人家嗰啲茶嘴。 哦，即系蛇低饼种。 系啊，蛇低饼种唔做唔得噶啦。 好啊。 跟住咧，我就去。 月饼啊，呢个 超贵嚟嘅， 30蚊。 哇，咁平嘅做得 系。系哦，跟住唔系我想讲咧，就系跟住咧，我就再去咗个几留低咧，就派咗两个钟头民主党嗰本书仔先至走。哎呀，跟住有个人咧，有个男人走埋嚟啊！佢点解你仲喺度嘅？个我吓，点解派紧书仔咯？你仲唔可以做节目咁样啦？ 系啊， 我下次翻嚟。真系。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